去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 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青春的联盟，让人心跳的组合。欢迎收听青春联盟之全明星阵容。 各位大学生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全明星阵容，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袁豪。 大家好，我是袁豪的老朋友，但是也是大家的新朋友，我是易宇。其实我俩呀是同班同学，这也是我们俩第一次搭档主持广播节目。 哎，没错没错。不过易宇啊，没想到咱俩的第一次搭档就很荣幸的来到了咱们全明星阵容，着实让我感觉很激动啊。 是，我也是。咱们这个青春联盟之全明星阵容的第一期节目，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说实话这节目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大家会不会喜欢，我们这心里其实还是没谱的。 哎，我也挺没底的。不过啊，作为咱们台里第一档有关高校体育方面的节目啊，虽然说责任重大，不过我相信就凭咱俩对体育的热爱，问题应该不大吧。 而且我还是跟您这位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做搭档。 哎，可不敢可不敢，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还是要低调。行了行了，咱们这第一期节目首先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全明星阵容吧。 是，咱们这个节目啊聊的呢是大学生的体育运动，其实也就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的体育时事。 没错。那么在每期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中，我们会聚焦近期发生在北京各大高校的体育大小事儿，最快捷的体育资讯，最全面的联赛动态都在这里边了。 而且除了资讯板块呢，我们每期还会请到不同的高校的体育达人，和我们来聊一聊他们自己的那些体育的故事。那俗话说高手在民间，各位高校的体育明星藏匿许久的武器库就得在咱们这个板块里拿出来亮一亮了。 哎，不过啊，我们新节目也需要大家来提供你们的宝贵意见。你想了解的赛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你感兴趣的体育资讯就是我们要报道的，所以呢还请大家多多登录新浪微博982青春联盟，多给我们留言，我们将邀请各路体育达人为你一一解答。 好了，那咱们就闲话少叙，赶快进入我们的高校体坛快递。 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2018年北京高水平运动队统测的消息。 那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呢，北京市2018年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统一的考试是在3月24号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高水平运动队选拔测试是由全市统一组织的，只要是报考项目在统一测试范围之内的考生都要参加全市统一测试，在这个测试中合格的人才能参加高校自主的招生考核。 那每个学校还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制定具体的事项，比如说这个测试的项目啊、时间呀、地点呀、选拔人数还有录取的办法，这些内容考生就需要自己去招生的网站来看他们的招生简章。而全市统一的测试结果会在北京市的教育考试院网站上公布。最后啊，招生的测试合格的名单并且签约的考生名单会在最后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公示。 同时呢，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的考生要在高考报名资格确认的时候带上证件去所在区的高招办办理高水平运动员体育测试手续。 其实说简单点，这就和咱们经历的这个艺考是差不多的、就是除了专业上的考试之外，我们还需要参加这个高考，然后最后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按照自己专业考试的来结果去填报我们想要去报考的学校的志愿，最后就跟普通考生一样在家等着看能不能自己被录取了。 哎，没错。那么本科院校招收高水平运动队的人数是要控制在国家核定的那个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的总数1%的以内，具体的招生情况还得看本年度教育部公布的情况为准。 而对于体育专项测试合格成绩，就是文化成绩达到本科第二批次，也就是二本的这个分数线的考生呢，会由北京教育考试院的高招办审核之后来向考生的志愿学校提供档案。 哎，而对于那些具有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表现的这些学生呢，学校会在文化课上予以特别大幅度的优惠，就是说考到二本的65%这个分数就可以了。 嗯， 不过啊，这个部分的人数呢是不得超过学校当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计划的30%的， 也就是说特别小的一部分人。 嗯，没错。 那还有就是获得了一级运动员呀、运动健将、国际健将以及武术五英级这些称号以上的考生是可以申请参加文化课单独考试的，就是更加优惠的一个政策。相关考生呢是与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考生共同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一个统一的文化考试，所以说这整个政策还是非常的全面和完善的，因人而异嘛。就是那北京市2018年的高水平运动队统一的招生的这个项目有13项，包括田径啊、篮球啊、排球、足球、乒乓球、游泳、健美操等，还有这个棒垒球。那待会儿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啊，就是非常了解棒垒球的一个嘉宾。 嗯， 让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听他说的。嗯， 期待期待。 对， 说完了体育考生们特别关注的政策性话题，下面聊点轻松的。 嗯 啊，我们把目光转移到最近啊各大高校的那些体育赛事当中吧。 是，那10月28号呢，有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北京市体育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联合主办，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三所院校承办的2017年首都高校排球联赛的甲组比赛正式开赛。那本次赛事是共吸引了首都的11所高校248名学生去参赛。 嗯，覆盖率还是很高的。 没错， 比赛为期1个月，它的赛事竞赛组与国际接轨，采用最新的电子记录系统和国际排联最新颁布的裁判法则，可以说是很专业了。本次赛事的裁判员由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经级裁判，也就是说咱们北京的北京裁判，和首都高校一级以上裁判员组成。这个强大的裁判阵容也保证了赛事的公平性。 那最终呢，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是分别获得了本次赛事男子甲组的前3名。而女子组方面，北京体育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获得女子组的前3名。其实这个比赛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推广首都排球高校之间的一个交流，来挖掘潜力新星，为咱们北京以后的排球事业来添砖加瓦。 没错，为咱们的专业赛事输送人才。 对， 篮球方面，11月26号 CUBA 基层赛北京赛区比赛全部结束，经过激烈角逐，最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首经贸、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携手晋级了。他们五支队伍呢，将代表北京参加东北赛区比赛。那在这里呢，我们两位也给北京代表队们多多加油。 是，还有咱们的国球乒乓球，同样是在11月26号由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北方工业大学乒乓球分会承办的首都高校乒乓球锦标赛的单项赛也是圆满的落下帷幕了。 哎，那相比于刚刚所说的排球联赛，首都11所高校参加，那这个乒乓球赛覆盖的面是更广了，有63所学校参加，这个近500多名学生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比赛是分为男女甲组、乙组、丙组，共设男女单打、双打、混合双打5个项目。那经过了2天，500多名学生1782场激烈的角逐，各组别都艰难地产生了前3名。 是，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板块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看哈，咱们北京的高校确实是最近举办了不少的体育赛事。那我还了解到，最近有一个学校的棒球队，前段时间还远赴日本参加了一个交流。 没错，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第三板块全明星会客室中，请到了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棒球队的叶子阳同学作为嘉宾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欢迎欢迎。 欢迎师哥。那说到子阳师哥，其实在咱们中传是小有名气的了，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师哥哈。师哥是音乐系的，精通小号，也拿过国际级的大奖，同时呢师哥长得也是没得说， 没话说， 超级帅， 太帅。 对，大家在话筒前可能看不到咱们师哥的盛世美颜。 我们两个都已经被震撼到了， 我谢谢你们啊。 而且师哥呢对这个表演和播音也是颇有涉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过最让我们羡慕的还是师哥非常精通的体育项目，田径、美式橄榄、棒球都不在话下，简直是十项全能。 没错没错。那么既然说了这么多，咱们就赶紧把话筒赶紧交给师哥吧，赶紧让师哥来介绍一下自己。 没错。 好，大家好，我是叶子阳。我呢介绍一下自己的话，可能我们这个节目是说体育的，所以可能就先说一下体育方面吧。我也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厉害，我是小时候啊在小学阶段练过一段时间的田径，比如说100米200米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主要就是给身体素质打下一个基础。因为之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可能田径项目就放下了，因为我大家也都知道我在学音乐嘛，然后音乐这边会做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小时候田径的训练留下的那个底子，也给我后来接触比如像棒球啊、美式橄榄球这些美式运动也是有一个准备。因为像棒球、橄榄球这些运动对身体素质要求挺高的，所以后来能够进入到这个棒球队啊、橄榄球队，都是还是仰仗小时候田径训练的这个功劳。 小时候底子打得好，所以说长大了以后才能干什么都比较 有别的发展。 哎， 对，袁豪肯定比较了解这个，袁豪 对袁豪也是 从小练。 但是我觉得没有师哥那么精通，我觉得因为师哥包括田径啊、垒球、棒球都非常的在行，我只是可能游泳方面还比较不错。 对，这个术业有专攻，术业有专攻。 好，那么提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问题啊，首先问问师哥，那师哥精通小号、表演、棒球这么多的技能包于一身啊，我想肯定都是在小学中学阶段有过很多的练习和课外班的经历吧，那这些部分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课外班其实说不上算课外班，因为像我的小学包括中学，我中学是101的，然后呢我们有比较完备的一个艺术团包括体育训练队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只要你想，然后你也能说保证一直比如来排练啊、来训练，这些就学校会给你提供一个特别好条件，包括 氛围特别好。 对，氛围就特别好。然后呢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出去比赛然后出去交流的机会，像我们可能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比赛，这些都经历过。然后到 是公费还是自费？ 这我们就不聊这个了。这个然后呢像后来到中学也是，到中学像美国呀、澳大利亚呀，很多的国家我们后来都去过，然后去跟那边的人交流比赛，然后也有那种大的巡回的演出。然后所以说可能从小吧，我因为这个生长环境的原因，所以可能见到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像 我现在进行的这两个运动，美式橄榄球还有棒球，棒球可能还好一些，棒球在中国还有一定基础，但是美式橄榄球在中国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还是零刚到 0.1 还没到1那个概念。 对，确实一提美式橄榄球这个词，基本上看到的包括视频啊，或者说一些文字新闻，都是美国的 NFL。 对，基本都是这个美国橄榄球职业大联盟，其他的好像 国人了解的还是特别特别少， 发展的也不是很好， 很小众项目。当然现在可能说咱们随着国民素质提升，就是大家因为说真的是因为有钱了才能玩这个，一套橄榄球的装备下来，可能头盔啊，加上护甲呀、啊，加上各种衣服裤子，因为你必须有防护的东西、 嗯、 这些东西可能下来就要将近5000块钱，这是最便宜最基本的。 哦，这么贵， 就不是一个大家随时随地都能玩的项目。 他可能说你拿个球扔一扔什么的，但他也只是再扔一扔。你要说咱们现在去追赶上美国，对吧，橄榄球的这个发源地他们那种水平的话，那咱们真的还要很久。所以说当然现在越来越好，可能有一些家长他们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小孩开始从小开始培养， 有意识的培养， 对，有意识的培养这种比如说美式橄榄球啊、棒球这种美式运动，或者说一些冰球啊什么这些运动、嗯、开始有意识培养他们这个技能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一些年吧，可能在中国美式橄榄球棒球至少现在已经起头了嘛、 嗯、 那会儿我们经常开玩笑嘛，我们从高三开始，我是从高二开始打橄榄球，我们那会儿经常开玩笑说哎，我们都是中国美式橄榄球的第一批炮灰。真的是我们，不过现在也好了，现在去年吧，国家体育总局小球协会那边已经把美式橄榄球已经纳入进来了，所以现在慢慢的官方上东西回来越来越多。然后棒球的话，棒球咱们今年国家队，去年吧，去年还是今年，国家队打 WBC， 也就是咱们说的世界经典赛，中国队的战绩说可能说咱们没有打到最后啊，但是整个的整体表现还是让咱们能看到希望的，因为中国棒球已经很多年了，不是说像橄榄球一样几年这个概念， 嗯， 反正还是不错呢。 说到棒球，还是印象都是日本人比较，日本的棒球发展的比较好， 嗯，比较有那方面的文化。 对，而且，小时候经常看那漫画，说实话，其实对棒球，的最初的印象就是漫画《棒球英豪》啊，什么这些，然后再加上小时候啊，这其实是一特别有趣一故事。我打棒球，我小时候第一次打棒球可能是小学，就是二三年级的时候，很小的时候， 特别早了。 对，然后呢，我身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带我走上了棒球这条路，一个是我奶奶，我奶奶中学是北京女六中的。女六中这学校现在可能都不叫这个了， 嗯， 然后 现在没有说女什么中， 对， 应该都是综合学校， 对，现在都没有这种学校了。嗯、当时我奶奶是女六中棒球队的，那可能是哪一个？ 那得多早啊！ 60年代吧。 师哥的奶奶是学校棒球队的， 那可能是60年代。 那可能还是 差不多。 中国人有很多都不知道有这个项目的。 对，对，然后就很早的时候，我奶奶他们那一波人、他们打过棒球嘛，所以后来我小时候就这个棒球这个手套啊、什么球啊拿了以后，全家人我们家其他人可能都不会，然后我奶奶带我去打棒球了，就很奇怪。但很好玩，真的很有意思， 画风很奇妙， 画风非常奇妙。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另外一个人是我小学班主任他老公，他这个爱人呢也是一位老师，这个是哪儿的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下，是咱们清华大学棒球队的教练。 哎呦， 正好 都是有缘分， 真是有缘分。 嗯， 然后呢，后来因为那会儿小学嘛，跟老师住的家也近，然后有时候可能就碰上了，教一教你啊，什么 玩棒球去， 玩棒球去打一打。当时其实有点后悔啊，应该好好打棒球去清华的。没有，传媒大， 传媒也挺好的， 传媒 也挺好的。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真是机缘巧合接触了棒球这个运动，真是从小。 我觉得哥这经历也真是一般人 也没这经历， 对，也没这机会有这个经历。 是 奶奶跟小学班主任的 爱人 啊，就是来带着，就是进入了这个， 也是碰上了，真是碰上了。 是，那师哥这次去日本的交流，肯定有特别特别多那种很特殊或者是与众不同的一些有趣的记忆，嗯、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两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 嗯，应该我还挺感兴趣的，还是挺想去听的。 是 去日本的记忆的话， 分两方面说吧，因为毕竟是我们还是以棒球的这个 交流 为重点去的嘛。去日本的话，当时到那儿以后，我们是跟两所大学分别有交流，一所是叫山梨学院大学。这个山梨学院大学是什么概念呢？他们基本等于咱们这边的就是北体或者说首体这种，因为他们 专业的体育院校， 虽然他们是一个就是综合类的大学，但是他们的体育学院可能出过了很多，就将近很几十名奥运选手，包括日本的奥运冠军那种概念，就他们真的很强。然后我们到了那边以后呢，去第一所大学叫做拓殖大学呢，是在东京的可能相距有将近100公里一个地方嘛。我们到那边以后，去到人家学校先参观之后，这个时候就是我最难忘的时候，就到他们球场。他们那个球场呢，我不知道，袁豪肯定去工体看过球吗？ 工体吧，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没去看过，挺遗憾的。 但是 去过首钢看过， 首钢看过。就首钢，因为首钢我没去过，但是就是从这种大的体育场，因为你要进去的时候，里面要走那个通道嘛，然后当你从这个通道出到观众席那个口的时候， 能够看到球场全景。 对，就那一瞬间有一个豁然开朗，突然就芝麻开门的感觉，真的是那个感觉。我们进到人家的棒球场， 应该是学校的棒球场， 就 那种感觉， 日本高校的棒球场就有那种感觉，让你感觉，因为棒球这个东西啊，它的我们分外野和内野嘛，就外场就很远那个地方叫外场嘛，在中国咱们国内很少有那种非常非常规范的，就非常大小非常规范的，然后面积非常规范的棒球场很少，所以当我们第一次在日本见到了这么规范的，然后这么真的像真正的职业队用的棒球场一样的一个球场的时候，整个人都沸腾了， 就是很震撼， 真的很震撼，而且就是挺想哭的。当时打了这么多年球，真的打了这么多年棒球，说可能在北京吧，想见到一个真正的棒球场。丰台有一个， 要费点劲， 丰体、丰体是一个、然后当年五棵松有一个，那会儿奥运会的时候、 拆了，应该 对，奥运会决赛在那儿打的嘛、然后拆了，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可能说还能见到，就清华里面有一个 啊、清华的 棒球场非常的规矩，除此之外你就见不到了，要不然你就可能南方棒球运动会稍微的好一点，你要再想见到棒球场，你只能去南方城市，所以你身为一个在尤其还北方打棒球的一个大学生，当你到日本大学发现人家的棒球场整个的环境是那样的时候，就很感动。我们之后跟拓殖交流的时候，因为拓殖大学那个棒球场它是土场，就是它有很大的一片面积都是那种土地沙土的，然后呢我们当时跟人交流了之后，交流的过程当然很开心了，人家日本大学生跟我们聊一聊球啊，聊一聊生活啊，聊一聊平常怎么出去玩啊，这些之后我们太阳落下山以后，结束这一天的交流之后，我们准备走了，我们把鞋换好了，把衣服换好了，然后呢日本同学跟我们打招呼之后，他们每一个人就没有教练招呼，他们教练岁数很大了，老爷子，然后包括他们助理教练什么的，就很多教练组的人也没有任何人说什么，他们的队长也没说什么，就非常非常自然而然的，所有的队员跑回他们的那个应该叫工具室嘛， 工具室， 跑回工具室里，每个人拿了一个那种犁地的那种就耙嘛，就走到球场里面开始把今天踩到的这些土弄平，然后保养这个球场，就非常自然，每个人就觉得感觉这是他真的 应尽的义务， 平常不过的事情， 非常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就 再一次感动， 那一刻又要哭了因为真的是因为你在比如说在北京在国内我们打球，像我们还跟北体啊包括北师大还有北方工业这些大学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有一些属于那种专业的体育训练队，就他们不光是说特长生或者说特招这种，他们的特招级别更高，因为他们有一些国家一级运动员包括国家健将级运动员都是非常强的，然后呢我们这种普通生或者说我们这些像我甚至于说我是一个学艺术的，我艺术类学生在学校打球，说实话环境真的会比他们差很多，所以当时那一瞬间真的非常的 感慨万千嘛，有点想考研去个日本大， 日本 去个日本大学， 日本大学 打打球。 当时我们也询问这问题了，当时询问了，因为交流嘛，所以人家大学也会给我们做说，哎，你们如果想来这个留学的话，怎么做就比较好。然后我问了一下，我就问了一下这个我们的教练，我说，教练啊，你看我来日本这边读个研究生，然后打个棒球怎么样？然后我们教练说，你来了以后可能给人看个饮水机啊，扫扫地什么的，估计你打上比赛可能难点。 差距那么大吗？ 差距真的就是那么大，因为你到了日本以后，你会发现，就比如说，然后你看咱们男生，经常比如说下班放学，就找一个篮球场，或者再有时间点找一足球场踢踢球，大家一起朋友们约一个，就然后或者你去篮球场，咱们可以接波，对吧？就是分几波一起打。 对对对。 然后呢，到日本我发现，日本有那种就是在东京啊，在东京那种寸土寸金的地方，有那种晚上专门就是下班没事了，走，我们去接波打个棒球吧。 就是 已经是 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 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上班族没事 儿， 然后接波去打棒球。 对，因为棒球咱们刚才不是说过橄榄球吗？橄榄球是一种就是对装备啊，对场地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棒球比它还高， 比橄榄球的要求还高。 因为你橄榄球可能出现的伤害都属于比如说碰撞啊，或者一些失误造成的这种，对吧？棒球不一样，棒球你这球打出去可就不好说了 哦， 所以你必须得有一个说能把四面全都挡住包围住的这么一个场所，有这么一个场地，你才能打棒球， 安全的， 对，才能安全的来进行这项运动。那么在国内目前来说能做到这点的球场非常少，包括你看咱们在咱们广院，在咱们传媒大学打球经常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咱们的足球场现在但我必须声明的是，曾经啊，咱们传媒大学是有棒垒球场的， 在哪儿啊？ 在咱们的北操场， 哦， 后来改成了篮球场， 哦， 就是那个操场。当然，后来这个球场没了以后，我们队包括女子那边垒球队的训练就全都只能在咱们的足球场，也就是田径场上进行。那么在田径场进行这个训练就非常危险。你 为什么呢？ 比如说，如果说现在 没有配套的那些保护， 对，没有那些配套，比如说挡网啊，或者这些警示的东西都没有，因为足球队也要训练，然后其他的田径队也要训练，对吧？然后包括咱们学校的球场，因为对外开放，所以可能外面的一些朋友，一些社会上的朋友也会来踢球，那这个时候你又不能不让人踢，对吧？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公共场所。当然可能咱们上课的时候会封场，但平常我们训练时间它不算在上课时间以内啊，所以我们就只能非常小心谨慎的训练，这个 就 是、就 不能放开手脚的去进行运动， 对，就不能放开手脚。然后比如像我上周末去过一次，就是我们一个在社会上面的球队，业余球队训练，就有专门的场地，你就可以把手脚放开去打，你就会发现自己发挥的完全不一样， 是 真的是这样的。 好，感谢师哥。那刚才叶子阳师哥呢跟我们聊了聊他去日本交流棒球的一些难忘的瞬间和故事。广告之后我们来一起看看叶子阳师哥对于棒球还有什么样的故事，还有对未来又有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各位新郎球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大家今天莅临我们高雄县澄清湖棒球场。 不独立，我握着笔，但是父母亲不肯坚定，说我这项条约还没到期。在电视里或许我是不起眼的明星，在他们的眼里我只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多么尴尬的岁月，多么尴尬的日子，多么尴尬，好想改变一切，只是没有银子更没有方法。人生的关卡我会不停冲刺。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全明星阵容，我是袁豪， 我是易宇。我们讲到这里呢，这个叶子阳师哥呢，能不能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就是棒球的一些规则？刚好也讲到这儿。 棒球的规则呢，其实棒球规则，相较于其他运动来说，还是比较难理解一些的，不光是一个足球越位那么简单的事情。我的足球越位还是当年贺伟老师教的我。那么是这样的，棒球这个运动啊，它跟别的这些足球篮球还不太一样。比如说足球篮球可能也分说前锋后卫什么这些位置，但是你真正到紧急时刻是可以通着换的，对吧？但棒球不一样，棒球上场比赛球员防守的时候是9个人，这9个人每一个人任务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说最重要的有一个投手，就是投球的那个人，决定一场比赛的可能决定结果或者什么很多的都是这个大家的努力，但真正到最后两队实力完全一样的时候，真正决定比赛胜负的是投手。因为你的投手投出去的那个球能，如果对手打不到，那这场比赛那我们就不用防守了，就这么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投手是整个队里面，当然咱们不能这么说啊，当然咱们不能说别的人不重要，但 核心中的核心， 核心中的核心就是投 手，因为相当于绝杀一击致命。 对，你的投手投得好的话，那我们防守就站在那儿就好了。当然咱们也不能盼着那样。那投手之后呢，就是捕手。捕手呢，就是大家平常可能会看到打棒球啊垒球什么的，会有一个球员就蹲在那儿，然后穿的全副武装呢，又有头盔啊，又有什么胸甲这些腿甲，这个呢就是捕手。捕手呢就是负责来接住投手的球，因为一般像在这个职业的比赛当中呢，投手球可能能达到将近150公里每小时， 哎呦， 最快的可能能到170公里每小时。这个球速，棒球因为棒球的球大概是一个里面是一个线圈绑起来的球，然后外面是牛皮，那么这个球的硬度还是挺可观的。 那打到人就 17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打到人，如果打到骨头上，这骨头肯定是 废了。 对，所以捕手这个位置基本上是棒球运动里面最危险的，因为它不光是可能会被投手球砸到，它同时比如说现在这个攻防，也就是进攻方就是上场打的那个人，打棒球嘛，这个打击非常重要嘛。上场打的这个选手呢，那个棒子如果没挥好，或者说他挥的比较发力，但是这个球没有往前去，一下蹭到棒子上往后来了， 它还是会打到捕手身上，就很疼，非常疼。我曾经打过，我曾经打过捕手这个位置。刚开始打的前一个礼拜，每天都是特别害怕。那个球 提心吊胆的， 真的提心吊胆。那个球飞过来，哎呦我天，躲一下，哎呦我天，躲一下，都这样。然后呢，在咱们接着往下说，然后呢，除了投手和捕手以外，现在还剩七个人嘛？七个人呢，有四个人是内场手，也就是一垒、二垒、三垒还有游击。那么内场手这三个垒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般棒球场都是一个菱形，内场是一个菱形，然后加上外场以后才是一个大的扇形。 扇形， 对。那么在这个菱形上面呢，有一垒、二垒、三垒三个垒包，还有本垒一个垒板。你想得分呢，就必须是从本垒打到球打出去，然后跑到一垒、跑到二垒、跑到三垒，各踩一脚，然后最后跑到本垒再踩一脚，踩到垒板上，这才算得一分。所以咱们所说的什么本垒打、全垒打啊，就是一球啪把球打出了球场外墙，当然你不能是左右出界那种啊，就是打到前面球场外墙打出去了，然后一圈跑回来把一垒、二垒、三垒全都踩一遍，这个就叫本垒打或者全垒打， 就肯定接不到了。 对，是肯定接不到了。然后咱们接着说这内场，内场防守呢，就是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还有游击，一垒站在一垒边，二垒站在一垒和二垒中间，然后呢，游击站在二垒和三垒中间，三垒呢站在这个三垒边上。一般来说，内场防守难度最大的是二垒和游击，二垒可能会稍微矮一点，游击呢个儿会高一点，因为大家要看啊，就是我们这个棒球击打出去以后，这个跑动的方向是不变的，永远都是跑一二三，对吧？这个不可能说跑三二一这样的吧？那跑一二三的话，所有的球打出来，那场防守队员接到以后都要传给一垒，然后在打者跑到一垒之前传过去，这样的话就所谓的阻杀，对吧？就是他跑过来之前，我球传到这儿，我比他早踩脚垒垫，这样不就是阻杀了吗？那么游击可能会离一垒更远一点，三垒更远一些，所以一般大家会看到可能二垒手有，像大联盟今年，就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今年的世界冠军，因为他们太强了，所以他们就给自己的冠军起名叫世界冠军。今年世界冠军那个球队的二垒手只有1.6米， 哦， 真的只有1.6米，就非常矮， 身高并不 重要，当然可能有的位置不行啊，有的位置还是要高一些，然后呢游击可能稍微高一些，我就打游击这个位置的，游击这个位置就需要你整个人就是 综合能力强一些， 对，综合能力强一些，然后反应更快一点，然后最重要的是得打球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扭曲，因为经常你这个方向球会非常奇怪的方式过来，然后你就要自己身体扭成各种姿势来好把它挡下来， 用更奇怪的方式去迎接它， 用更奇怪的方式把它给拿下来。然后呢三垒手是这个内野里面啊臂力比较强的，因为从三垒传到一垒，大家可能看比赛的时候看可能场地就那么大，其实可能这里面差了将近40米的距离，我要把球在一秒之内传过去， 一秒之内 球速就是这么快。给大家讲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啊，就是从投手板到本垒是18米多，然后呢从二垒到本垒板比18米要远更多。有的时候呢我们棒球有一个叫盗垒的东西，比如说现在我球打出去 OK 我跑到一垒了，我停在一垒上，然后我下一个我的这个进攻的队友打击的时候，他可能不管他打没打啊，我盗垒了，就我偷偷的往二垒跑。这个时候，那么见到这个盗垒的情况，投手要先把球先投出去，投给捕手，捕手再传回这个二垒，然后二垒进行阻杀，就跟咱们刚才说一垒一样嘛。这个速度最快的大联盟呢，能控制在1秒多。 太可怕！ 我天哪，这个那能堪比网球的速度了。 可能比网球慢一些，但是你从观感上会觉得更快。 对，因为它的、就是、 因为它远， 对， 远， 距离加上一些， 棒球也会稍微小一些。所以呢，整个这个真的还是，其实咱们可能在电视上看是那样，但真正打起来还是不一样。 对， 那么外场就简单一些了，像外野的话，三个人。左中外三个外野手，这就负责解决一些，比如说那球打出来非常高非常远，看能不能在他出垒墙之内 出垒墙之前把这个球给接住，然后或者把防下来再传回内野。其实外场手的任务可能会非常简单一点，所以他们可能训练的时候他们的着重点会更多放在打击上。然后呢，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棒球的规则。 好，那么第一趴呢，先跟师哥聊了聊关于日本的经历以及一些自己小时候的经历。那么咱们第二趴呀，主要聊一聊现在跟以后。那首先呢，再问师哥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中国传媒大学棒球队到底是一支怎么样的球队呢？能不能请师哥给我们分享一下？ 那么中国传媒大学棒球队呢，成立了已经是第九年了，应该是第八年， 还是有一些历史。 嗯，还有一些历史，当然可能没有人家清华还有北大他们那么长，他们球队真的很久了。那么这个球队一开始成立之初呢，因为我们有一些留学生嘛，咱们台湾那边的棒球水平会比咱们大陆这边稍微强一些，然后呢，当时他们就是在咱们学校这边没球打，然后呢，就于是自己成立了一个棒球队。那么成立的这个发起人，也就是我们球队的这个所谓的一代目嘛，第一届队长，那是可能是07的师哥，07-08的师哥，很早以前了。那么后来我们这个队呢，因为咱们学校的女垒非常强，咱们学校的女垒拿过全国第一， 哇， 而且好像拿过不止一次吧，应该是 很厉害了， 很厉害。所以大家一起合练嘛，我们的教练什么，咱们学校的老师，我们的有一个教练是北京市大学生棒垒球协会的副会长， 哦， 副秘书长，非常厉害的一个老师。然后呢，在老师啊学校的配合下带领下，然后支持下，我们这个球队到现在，去年因为我们球队里有一个新加坡的留学生，所以去年等于我们打的是北京市甲组的比赛。北京市甲组的水平真的挺高的，北京市甲组水平基本上跟全国总决赛的水平也就很相近了已经。所以我们从乙组来到甲组之后，我们今年在甲组等于拿到了第五的一个名次， 非常不错了。 对，已经真的非常不错了，因为毕竟咱们球队里大部分都是由像咱们学校这种艺术类的， 就是业余的， 对， 普通的学生的爱好，然后组成一支球队， 真的是这样的。 那么之前呢，也听了师哥说到很多关于橄榄球的话题，那也对你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能不能请师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橄榄球的话，橄榄球首先，橄榄球对于我来说一开始是交朋友，因为我高中那时候在美国嘛，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就是跟那边的同学，你语言那会儿，当然那会儿我英语还不太好，然后呢，跟人家交流上可能也就是交流，于是呢，那会儿都是一些荷尔蒙爆棚，然后精力无处释放的小伙子，我们干嘛就打球，就跟那边的我们的美国朋友们一起打球。 体育无国界， 体育真的无国界。然后后来走的时候，大家也说啊，回中国一定要好好练球啊，你千万一定要保持住。所以这个是当时一开始最初接触到美式橄榄球。后来呢，我们北京这边有几支球队，北京有一支叫旋风的这个俱乐部，当然咱们国内现在都不能说是职业或者说专业俱乐部，因为咱们还没有完成职业化过程，但是这支球队水平已经很高了，已经之前连着拿了两年的全国总冠军嘛，我们那会儿。然后呢，在高二高三的时候就是开始正式的接触了这个全装备的穿装备的美式橄榄球。说实话，第一次训练的时候穿着那身装备被人撞别人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害怕。 怎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啊，就是橄榄球的撞击，大家可能在视频里看就已经大概也能看到那个感觉了，而且听到它的 叫声， 撞击那一下的声音，就是不是大家想的砰一下，是咚一下， 就是很惨烈， 很惨烈。 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感觉呢？ 那个感觉就是，如果你在撞击那一下，全身有一块肌肉没收紧，你会感觉到整个人被撞空了一样。 就是必须在撞的时候要绷紧全身的肌肉， 绷紧的全身肌肉，然后而且要正确 的 技巧，对，要正确技巧去撞击，否则非常容易受伤。我也是在后来可能正式训练了可能2-3个月之后，我才懂得怎么去首先保护自己，其次作为一项体育运动也要学会保护你的对手， 是， 这是必须的。所以说橄榄球这项运动可能大家看起来哇，你们太野蛮了吧，其实橄榄球这项运动非常文明，因为我们可以在最原始的状态下，最原始的动作下，同时我们对手只是对手，对手也是朋友，就 我们不会说对手在场上就变成仇人了， 就是、敌人了 对, 对， 我们不会说因为一个不专业的动作就打起来，因为像橄榄球这种高危运动，你必须要保护好你的对手，否则你天天就把对手打废了，你以后还跟谁玩去？对不对？ 每个人得从意识上都想到这个点， 真的是这样的。而且美式橄榄球是所有运动里面技战术最难的，有无数套的战术你要背下来，所以说真的橄榄球这项运动可能它挺教错人的吧，应该说真的是对我影响也挺大的。 好，那说了这么多，师哥对现在这个高校的棒球甚至高校的体育发展会不会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见解可能有吧，但也不能说独到，因为咱们现在国内今年不出台了新的这个招生的政策嘛，像棒垒球这些项目之前就没有说正式纳入特长生招生，但今年现在已经开始有了， 说明重视起来了。 对，说明重视起来了，因为现在终于大家发现说不可能说我们就是喝口牛奶就能解决中国人体质问题，真的不行。 是， 所以咱们必须要靠从小开始，不管你体育运动还是体育锻炼，对吧，全民健身这些东西真的 从提倡变成要求， 对，从提倡变成了有政策扶持政策支持下面，所以现在特长生啊体育生这些东西首先从政策上来说就已经给高校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了，因为咱们就算说最负能量的，可能有的孩子为了招生为了考学他都会好好训练，对吧？ 是。 其他的更多的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因为体育这个东西真的会让人家热爱，对吧？ 对。 更多人会因为热爱，同时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我升学 加分项， 对，我升学甚至于说有可能我以后工作我的一生都是和体育相关 的， 所以说随着现在这个政策下来了，包括现在中国人咱们国内素质越来越高，对吧，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高校的不管是棒垒球橄榄球足球篮球所有的体育项目只会越来越好，不可能变差，真的 是，就是大家自己现在也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去做体育锻炼， 对，真的其实大家现在都希望说活得健康一点啊，都活得说更美一点啊，所以说其实真的现在不管是说在社会上还是高校上，在体育锻炼这方面正能量真的非常，就是正能量满满的，因为大家都非常往好的那方面走， 所以说感觉未来中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还是很可期的， 越来越多的人去热爱， 对，真正的全民健身达到全民的这种热爱体育的效果， 对 对。那师哥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很全能的一个师哥了哈，那师哥对未来就是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呢？ 未来的话我曾经也做过一个梦，就是想当一个职业运动员站在赛场上接受大家的这个欢呼拜鼓掌。 那这个梦什么时候破的呢？ 这个梦就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体育、音乐、艺术，这几样东西，这几种学问，都是你开始之前就知道自己能走多远，真的是这样的。所以 很有哲理的一句话哈。 所以 想一想， 当开始之前就知道自己能走多远， 咱能走多远呢？ 当然，咱也不能这么说啊。咱们体育运动还是要为了做到最强、更强。但是我也知道，说可能我这辈子体育啊、棒球啊什么，可能也就到这样了。目前来说唯一我最后的机会就是明年的橄榄球的世锦赛 哦， 明年可能今年寒假吧，今年冬天是选材的时候，到时候有训练营什么的，所以说可能表现好的话是最后一次进国家队的机会了，因为 橄榄球世锦赛， 对，大学生世锦赛， 大学生世锦赛， 对，大学生世锦赛， 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成年人没有成人没有世锦赛这块儿， 因为 橄榄球 国家没有发展起来， 对，没有发展起来，再加上美国太强了，所以就 垄断， 对，垄断嘛，所以可能为国争光，就是在体育方面为国争光的最后机会，可能就是、 其实是近在咫尺的，师哥加油， 真的近在咫尺，但也很远，因为橄榄球这项运动伤病太普遍了，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每天冬天走在外面生怕自己撞到一棵树。 哎，但是 啊， 师哥虽然说啊热爱归热爱，但是毕竟毕业就面临着自己要面临着去生活独立的开始自己的另一段人生。 对。 这个如果说继续去进行橄榄球的运动去走职业化的话，那怎么能够保证自己的一些生活上，对，包括自己原来的一些梦想可能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啊？ 对，肯定是有矛盾的。所以说橄榄球这块可能我也把这个今年寒假然后明年的世锦赛作为一个节点吧， 节点 基本上肯定是也就到这样了，因为之后也不会说在运动员生涯上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对吧？ 就作为一个爱好其实也挺好， 对，作为一个爱好挺好的。所以可能我毕业之后还是会回归咱们大传媒业的本行，还是会做这些，但是我相信体育这个东西肯定在我生命里是一辈子的东西。就我不管这辈子是做什么，是我是做播音员做演员还是做一个导演，可能我到最后很多年以后，很大岁数了，我的梦想还在体育这儿，但我可能会以一个不同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能感觉到体育从小到大包括现在带给诗歌的种种影响， 对， 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心理 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影响。那么那诗歌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说可能您是想给自己一个时间，对于橄榄球来讲那个节点，如果到那个节点那个能够有机会去的话那更好，如果没有的话也不遗憾，因为自己经历过了。 对， 对。 那么之后的话呢，如果说真正的回归到我们大传媒行业当中，你会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方向的努力，会不会走体育传媒这种？ 体育传媒想过，包括今年也是在央视那边体育解说这块也稍微有一些的接触，然后也大概对这个行业线有一些了解。可能对于咱们这些专业来说吧，咱们这个专业最近的机会就是体育评论员，然后包括体育新闻的播音员这一类的。但是这些呢可能就是还是很小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回到咱们大传媒行业的话，可能我以后可能会想做一些这一类的节目，对，不管是推广的还是评论的，包括一些可能以后做一些直播类的，就是比赛直播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稍微试一下吧。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不想离开体育，真的不想离开体育。 就做啥都能想着点啥， 做什么都能想着点这个， 就是台前幕后，只要是关于这方面的，都愿意去尝试。 对 对，因为我觉得确实是像咱们现在，因为咱们俩就是我跟一宇大三嘛，现在是处于很多上选修课的阶段，很多的课都不是必修了。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课，可能对于我来讲，更多的是 全凭自己的爱好 啊，对爱好跟兴趣。那我觉得，如果说真正到以后工作了，能够说找到一份自己热爱的自己很感兴趣的工作，那么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如果真的说爱好有一天变成工作，那也挺好的。 是是是， 只要别挣太少就行， 能养活自己就行，养活自己，养活橄榄球，养活棒球的这个。 对，当然肯定也希望说以后咱在传媒行业的话，把美式橄榄球、棒球这两项运动 更好的推广， 对，更好推广一下。 好了，那今天特别感谢诗歌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经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青春联盟全明星阵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袁豪、一宇，感谢嘉宾子阳诗歌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登录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搜索982青春联盟，收听我们的线上节目。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982，青春联盟。留住每一寸光阴。 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傻蛋，冲傻笑，冲傻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掉，一颗心不动不动的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骄傲，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酷，越跳越高，把地球甩掉，一颗心扑通扑通。